难忘记熟悉的轮廓，希望能再紧抱着我，你却不肯回答。只想再听你说愿意继续爱我，你只是低着头 双唇，何必再去哭？

着你做个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，叫人逃不开，回不去。 What?

浅的天灾，这么的多，你阻止到么？拿出今天的歌，好好的播。无花果，今天开不到花，最终都结果。人哪会计算到担保不错？

坠跌，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时光会搜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的新鲜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感情。 有时候